月十三号嘅骚动音乐。 好开心啊！ 点解啊？ 开心到而家，由琴晚开心到而家。 有咩咁开心啊？ 琴晚见完我男神啊！ 边个系你男神啊？ 黎明，请你不要来嗰、那个兴奋啊！ 见完佢咪瞓唔到觉嘛？ 瞓唔到觉啊！但我发现有一啲嘢咧，真系男神做就得，我哋自己做系唔得噶。所以 好有体会喎、啊，你而家个人 都颇有体会嘅，咁啊，所以伤心嘅就唔提啦啊，咁啊， 哦，我以为你会分享下有啲咩先， 就算数啦啊 ，your face your fate 啊嘛， 系啦吓，同埋我嘅高度决定嘅一切吓、啊，我嘅高度决定咗人生嘅高度，OK， 系嘅，有阵时你个人个样 吓。啊我个人个样 系关系嘅， 得罪咗你啲乜嘢咧？ 都系嗰句 your face your fate 啊嘛。 OK OK， 即系你讲嗰种就系、是、你有时以为自己做紧同人哋一样嘅嘢， 系 应该出嚟嘅效果一样， 但系 唔同嘅、啊。 即系如果你话人生咧系可以长期有一块镜、嗯，你做紧啲乜嘢嘅时候，好似块倒后镜咁样，你可以照住睇到自己嗰一下。是到底是怎样的状态你说几咁好啊 这个是很需要。 好需要啊尤其对于我来讲呢即是有很多人地做的事好像很型咁呢摆在我身上会很错的嘛。 例如呢你 即 是我知你会做什么。 人地呢啲男仔呢即是你打个譬如啦你 Mira 咁样先算啦 ,Mira 去拍 MV, 佢、 嗯、 单个眼人地是单眼嘛我单个眼呢就不是单眼㗎啦。嗰啲就叫眼抽筋㗎啦 ,ok? 眼皮抽筋㗎啦就唔同嘅你明唔明啊 係。 所以呢即係长期有塊镜可以照住自己个状态就会知道有一时做人就唔好做多咗。 做人有啲嘢有啲自知之明係好啲。 係啦咁样。 我細个嘅时候已经好明白呢一个道理。呢个係返返去中学嘅时候。 係。 因为喺中学我嗰间我升上去嘅时候，同我原校一齐升上去系冇任何识嘅同学。 Okay. 换言之，入到去新嘅学校，升中一，全部人都系新嘅同学。 哦，完全系一个冇一个系认识嘅， 冇一个系认识。 O K O K。 所以我去到中学，特别初中时候咧，我个人系如果我啲同学记得系比较内敛啲、内向啲噶。 O K， 系但系后屘去到即系中六七，我啲同学嘅开发之后啦， 就开始外向啲啦， 外向翻啲就正常翻啲，就慢慢变到而家今日咁样样啦， 就中意扮下声咁样啦， 系啊，咩都扮，系啊，玩 beatbox 啊，扮二胡啊，咩就呢啲都会啦，就唔知丑啦个人， 系， 但系我初中中一我已经好记得有一件事就系、是。想模仿别人去做一啲行为， 我想讲有冇对象嘅先？你俾个对象我可能 嗱， 而家会 咁嗱，譬如阿斌 系 当你就系当时喺学校班里边啦，一个比较受欢迎嘅同学。 哦 ，OK OK， 咁你同其他我同班嘅同学即系都玩得好埋啦，咁我就好想都好似你咁受欢迎。 OK， 于是乎我就模仿你对其他同学所做嘅嘢啦。 咁我想知系啲乜嘢？ 就系男校好兴玩嘢， 系 搵烟。 哦， 但系因为你啊， 吓 就当系你就系嗰个同学啦。即系阿斌咧，佢系受欢迎，所以你同人哋玩啲乜嘢，人哋都好开心， 系嘛？ 系啊，你就算玩烟都好啦，佢都会笑住咁样。 Happy Corner 都真系 happy 嘅。 系啊，佢都会即系佢会还手，但系笑住大家玩咁样样啦。 系。 哇吓亲啊！突然之间有人同我 say hi 啊！ 我见我讲紧玩烟嘅时候，突然之间有把女声喺度。 张曼芝望住你咁样，好劲。 系系啊，张曼芝冇玩过烟啊，读书嘅咋。 系啊，咁你继续讲翻你玩烟嗰单嘢先。 咁我就有样学样啦。我就同仲要拣翻同一个对象。我当嗰个同学叫 Carmen 啦。 系 我哋嘅监制 Carmen 啦。 OK OK， 你哋玩烟咁，哇玩得好开心。咁我有一次 卡埋个男仔， 系咯系啊，都系男仔。 OK， 咁有一次我。就放学嘅时候一起放緊学咁样、我又学你有一学样对住同一个对象、又做同一样嘢。跟住个同学拧住面黑面望住我。佢话你做乜嘢我嗰系脑里面极多问号。我乜嘢做乜嘢啊平时阿斌都系咁样同走人。 都系咁样、啊。 平时阿斌都系咁样同你玩你哋玩得好开心。咁点解我嚟同你玩 又唔 得。你咁大反应呢 你有冇问佢 我冇问㗎。 O、okay、K。 但係我开始已经知道个原因就係因为我唔系阿芬。 哦、 我唔系受欢迎嗰个人。所以我做相同嘅嘢个结果系会唔一样。 嗱呢度呢我又觉得有啲啲嘢你諗歪咗嘅。有时又唔一定系因为你受唔受欢迎或者你有冇人哋咁靓仔嘅问题嘅。可能系同你 同佢熟唔熟呢样嘢有关啫。 都可能系啦，系啦，即系我就知道每一个人有分别。 OK。 其实嗰个阿斌咧，嗰阵时嗰个同学其实唔系特别靓仔，只不过好似你咁可能受欢迎或者本身叫熟啲啦咁样。咁你就会知道系啦，你同嗰个人冇咁熟啦，或者你冇咁受欢迎啦，或者你唔系啲乜嘢人物嘅话咧，你系有啲嘢你系唔能够做嘅，即系你同个 friend 唔熟，你唔可以一嚟就同佢玩厌。 系 呢个我系好清楚。 系 系啊，只不过嗰时就有块镜喺度咯。 系， 好似嗰个同学就系嗰块镜，话咗呢样嘢俾我听。所以我喺咁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慢慢明叫知道有樣咁嘅嘢存在啦咁樣。咁但係話就話知道啫，其實你唔會完全明白㗎嘛。 係呀係呀。 咁我去到大個啲之後呢，好鍾意扮人哋嗰啲即係好有型呢，譬如你睇 MV 男主角咁樣。咁佢哋坐喺度個眼神呢好似已經有戲㗎。 嗯 我望住遠方對眼好似諗緊一啲心事咁樣呢，就覺得嘩人哋好有型喎、啊、咁。咁有時譬如以前讀書都有啊，人哋拍嘢嘅時候已經嘗試模仿㗎啦，每一次都衰嘅，每一次啲人都話你隻眼做咩事啊？你咁冇點解你係咪 眼神咁嘅咧？ 你係咪近視啊？你做咩蒙起隻眼嘅？我唔係啊。我冇讲俾人听，我想学紧嗰啲即系 NB 男主角啦。 我明，即系眼系要懵懵地对眼咁样，懒系咁样戳咁样望。 系啦，用翻一啲最大佬嘅形容就是梁朝伟嘅眼神。 OK， 你好想模仿梁朝伟， 但系因为嗰系梁朝偉， 冇错啦，佢懵眼，你觉得佢系有 substance 喺里边，但系我懵眼。就好明顯，我係撐一副眼鏡，我係欠缺咗一個 substance 就係眼鏡啦。 唔係，咁我又咁講啦，梁朝偉就真係唔係個個人都扮到嘅。我覺得呢個唔係你嘅錯嚇，好多人好多人都唔得嘅，所以冇問題。OK， 梁朝偉係梁朝偉。 咁我再嚟一個例子啊！ 你仲有啊？哎呀，我都有喎、啊，不過你講埋你呢個先。OK， 我嗰個啦，好啦，再又大個啲啦，咁樣。去有段时间去兰桂坊啦，咁咪去 兰桂坊喺边度嚟啊？蘭桂坊 搞错啊！咁嗰啲咪中环咯、 啊。哦，我就系识嗰啲咩艺穗会嗰啲嘅咋。 你识兰芳园啊？系嘛？你识啲 啊？系啦，饮下奶茶咁样嗰啲啱我吓。 我嗰度都饮茶嘅、 哦、 ，Long Island 嘅 系嘛系嘛。OK OK。 咁嗰阵时去到就你即系听歌，你会跳舞。咁你就会有啲身体嘅喐动啦，向左向右，将身体融入呢个节奏咁样。嗰时成日都以为自己啊，应该都喐得几好睇啊， 系啦，又高高地，嗰阵时又未咁肥啦。sorry， 唔好意思，我唔系有意嘅。 估唔到有一日我会俾人用呢样嘢嚟攻击，呢样嘢通常都系我攞嚟攻击人嘅啫。跟住有一日俾人用肥呢个嚟攻击，我认系啦。咁但系嗰时的而且确身形咧系比较即系。fit 啲，同埋有身高，个个都话：哇，你咁高大咁样，就即系识到女仔啦，你好吸引啊咁。咁、所以嗰时好有自信，咁成日啲舞池嗰度咧，即系摁下喐下，咁又唔会好大动作嘅。咁跟住，但系其实去通常都冇乜特别咯，即系自己跳舞。跟住我记得早几年咧，好似有一次系拍嘢噶，拍嘢之后，我记得上年先知嘅阴公，上年我哋影。呢、這个节目嗰啲相啊， 哦系， 即系而家大家见到苏动音乐着住牛仔褛啊，咁嗰次就系因为要做啲动作啊嘛，然后就转 music， 因为咧就话知我都系中意嗰啲动 啊动啊 嗰 啲啊， 系啦，咁啊当自己去咗蒲咁啦，咁喺度喐啦，然之后嗰次我就发现睇嗰啲相，原来我喐嗰个动作真系好核突。系核突到黐线！ 喂，又咁讲啊，即系呢啲嘢，我觉得系有比较嘅。咁比较起我嚟讲咧，即系你知道我排喺你后边噶嘛，你咪睇住我影嘅嗰阵时。其实我觉得你好我好多噶啦。 但系原来我睇翻啲镜头或者啲相咧，原来我系个样好衰啊， 有种尴尬咯， 嗰种。即系你喐紧个身体啦，但系你个嘴有少嘟起咁样样，以为自己好似好型咧。 系、哦， 其实每次你见一个人影相，个都话个嘴啊嘛。 唔好嘟噶，个摄影师都顶唔顺，我记得。 系啊，我都唔知系咪以前睇得陈冠希太多，即系觉得好有型啊嘛。 你估你真系陈冠希咩？ 又系分翻个样嘅问题啦。 咁呢个又咁讲啦，就真系个样嘅问题啦。呢个我都反驳唔到啦。 所以有好多时候，原来你冇一块实体嘅镜照住，或者你冇一个机会见到自己。 做成点咧？你成日都会以为自己、啊、其实我应该都 OK 啊，做得。 但我觉得咧，即系除咗一啲外貌上或者形体上咧，即系有时同人哋嘅差别，就系例如幽默感先咁讲啊。其实都真系人哋做同自己做系争好远嘅。试过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个男同学即系上体育堂，咁、然后咧嗰阵时上体育堂，男仔女仔分开上噶嘛。咁然后咧有一个，但系咧。跑九分鐘嗰陣時咪要考試咁跑九分鐘，咁跑呢啲考試咧又偏偏唔知點解係一齊考嘅喎，就唔係分開考嘅喎。咁然後跑九分鐘嘅時候咧，有一個班上邊嘅男同學佢好中意引人注意，咁、然後咧佢一路跑一路大嗌啊 Kimochi Kimochi 一路跑嗌 Kimochi， 跟住阿 Sir 就問佢乜嘢嚟噶？咩意思啊？咁样咁，但系咧，隔篱啲女同学就喺度，哎呀，好好笑啊！佢好搞笑啊，好正咁样啦，即系中学好低能噶嘛。跟住然后咧，咁我睇完一次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咁样系可以引到啲女同学注意噶喎，咁样。咁我嗰阵时即系觉得啊，上体育堂难得有女仔一齐上，梗系好想，好开心，好兴奋啦。咁跟于是咧，跑完第一圈之后，下一组再嚟我考啦。跟住我跑啦，一路跑我又嗌 Kimochi Kimochi， 跟住然后即刻有人阿 Sir， 笨神佢讲衰嘢啊！跟住我就知道有啲幽默感咧，即系摆喺唔同嘅人身上系有唔同嘅效果啊！正所谓人丑咧就性骚扰噶啦，我同你讲，所以以后咧我都唔会再乱咁攞呢啲嘢嚟开玩笑。 你就同我当年咧学人哋玩烟一样， 系啦， 因为人哋做好似好得， 冇错， 自己做唔得咁样。 系啦，然后咧最后咧最好笑系呢个古仔嘅一个后续，最后咧放学。然后同阿 Sir 一起搭，即系同一班火车翻屋企，咁啱撞到佢。跟住阿 Sir 一路搭火车嘅时候问翻我，其实咧，你哋今日跑九分钟嘅时候咧，你嗌嗰句嘢系乜嘢意思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最好笑嘅位，原来系喺呢度。 你嗰时知系咩意思嘅？ 我嗰阵时知嘅，嗰阵时都大噶啦，嗰阵时都中午噶啦。都知嘅，咁但系你系冇谂过，即系第一啦，个阿 Sir 真系年纪唔大噶吓，个大概系三十零岁，你系冇想象，我都唔知个阿 Sir 到底系真系唔知啊， 定系 定佢扮唔知想睇下我知唔知 咧？ 啊， 一讲知就哦， 系啦，跟住我就唯有话，其实我都唔知啊，我都系跟阿边个边个嗌，我见佢嗌得好开心啊嘛，我咪嗌埋一份咯。跟住佢就嗌我，咁你下次就唔好再乱咁嗌咯。 所以故事教训大家，唔够人靓仔咧，有啲嘢做唔到；又或者你天生唔够人幽默咧，有一啲嘢唔系咁，即系你做相同嘅嘢咧，未必有咁样样嘅效果嘅。就好似佢哋四个一样，有啲嘢你系学唔嚟嘅，因为佢四个行出嚟已经觉得好搞笑。

还顾苦行忍受，找到方位没有，而表心跳需要静修，然你不带我走，可有一次内疚，零方向只可以死守，无线通电无法识别消息再远一点，是否考验，可惜我从来有你企我身边，如果这秒许可现在再见，身处太虚，相处这些繁星映照哭笑一堆，谁个给你允许，当你转身离去，连呼吸都太累， 本地乐队叫 The Hurts， 有佢哋派台作品叫做《漂流号》，有时漂流当中未必有方向，所以点解啲人话人生要有啲目标定立俾自己？哪怕寻找过程系攰嘅，但系经历咗呢个过程之后，望翻转头，你又会发现，咦，时间过得好快。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得，听着雨下降吧，如 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 呢首作品作曲编曲监制叫林家谦，有林允彤嘅生日派台作品叫做《林中鸟》，如何喺呢个漩涡当中逆风而飞呢？就好似跟住来呢首歌所讲嘅命题一样，点样喺沉重嘅时代保持轻盈呢？王然嘅新作品叫做《轻盈》。 能怕跌那只有刀，抛开 年呢首《輕盈》啊，有好多一啲嘅聲音上嘅以前嘅作品都少聽到嘅。如何保持呢種輕盈，就好似你點樣放低你嘅過去一樣，特別係你好重要嘅人。 未想是你眼神，有時是個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劇震。迷信是你笑容，又似掉进狭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哦哦。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头，怀头但愿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入你手远走。迷上夜半码头，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尽片羽毛，无从地杀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意？破了夜尽后，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怀透，但愿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烟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 就是 special 的派台作品，歌的名字叫做《年少轻狂》，一些过去对你很重要的人，你会有怀念他的时候。你怀缅嘅嘢系一种对过去嘅追求，人有欲望系非常之正常嘅事嚟嘅，只不过你要面对自己呢一种嘅心魔，认清自己内心嘅嗰一只怪物。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自在，越害怕欲望越没法自拔，堕落再堕落沦为了缓慢，或面对欲望既每次教训，辅助我吧，我想当祭酒，我想把你净化，别怕让我驯化，帮我为明日而战吧， 叶跑龙的新派头作品《怪物深兽 version》，人有欲望是没问题的，重点是你怎样处置这只心里面的怪兽，令你人生有些方向，特别是在你在这个世界消失之前。 常之精彩嘅編曲啊，由呢首 remix 歌啊，由 Fiesta Before We Fade Away 由 Tony Wine 去 remix 嘅作品啊，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咁叫口号，佢亦都冇研究光复嘅翻译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将中国列入种族灭绝高风险国家名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美方在报告之中写到本届政府将捍卫和保护世界各地人权，十分荒谬可笑。他表示，美方再次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所谓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是本世纪最大谎言。美国无资格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执迷不悟，大费周章地炒作，鼓噪涉疆方言，以疆制华的政治图谋超然若揭，只能够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促请美方切实解决自身人权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较早前是有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龙日村。另外由于有棚架倒塌，现在西贡街近住志和街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去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一段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旺角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挤塞，龙尾在津桥。大埔公路去九龙是去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40周年，我阿涉足二台越做越红， 我志豪足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足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 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今日我哋呢一隊嘉賓英文名嚟嘅， 冇錯，但我當佢中文咁玩。 Dear Jane， 億求精， 好期待佢哋四個嘅反應啊！ 听嗰啲笑声，我都安心一啲。 或者我一阵，我谂咗一阵嘅， 系 谂咗一阵嘅。喂，其实有阵时最好笑嘅笑话系要你沉淀下先至， 系啦，攞攞半秒咁样。今日我哋松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DJ 嘅吓。系啊，上次嗰个已经好过分噶 ，DJ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都已经好黐线噶啦。系啦，今次咧我哋就食翻落个中文度，就系食呢个精益求精。咁我哋就将呢个卷轴咧送俾你哋， 写咗落去。多谢 多谢。系，你可以打开望一望手指啊！ 因为其实咧，我哋好开心，因为好多人读我哋个 band 名都会读错噶， 系 最多就系 Dear Jane 咯， 系 Jane啊， 系Jane啦。咁你哋已经精已经好好噶啦， 系啊，我哋尾有少少音噶 ，Dear Sean 都有啊 ，Dear Sean 系啊 ，Dear Sean 系啊，因为以前有個牌子嗰個銀包係 J E A N 嗰個嘛，佢哋讀錯咗嗰個 Sean 嘅。因為啲法國女仔走埋嚟你 Jacko 度，哦 Jacko 係嘛 ？June 都試過， 哦 June 係啊， 係啦，咁啊寫咗出嚟呢一個啦。今次就個英文 D J 咧，我哋就阿 Carmen 佢就即係個字體上面唔同咗，同埋用咗第二個顏色送俾你哋， 好有心思啊！ 多謝。 我哋覺得係好似玩音樂嘅話咧，喺唔同嘅範疇當中都係會有呢一個情。情况出现，即 系 精益求精去追求嗰一样嘢噶嘛？即系如果要问你哋几位嘅话，你哋会觉得可能 band 里边你哋三位当中，你觉得边一个可能系喺音乐上平时做歌啊创作执着嘅位咧，系比较强烈嘅咧？ 哇！咁呢个一定系 Harry 啦， 系 Harry， 系啊，因为音乐部门系佢负责去做呢个主管嘅， 嗯， 咁佢由呢个作曲啦到。到最尾守尾門嘅關口都係佢把守住嘅，咁所以我哋 DJ 成日都即係好似有啲人講就話哦，點解有陣時有啲時間個產量咁少嘅咧？其實就係想精益求精咯，做到最好先至出到嚟嘅，係係啊。 我都覺得其實個個都精益求精就真嘅，但我覺得我哋可能精益求精嗰個部門唔同，我覺得我哋樂隊係永遠都行呢個部門制嘅，咁譬如話阿 Tim 會比較負責多啲係 live 嘅嘢，咁佢都會好緊張嘅，即係譬如話留個鋪排啊、run down 啊各樣嘢咁樣，咁我覺得我哋三個就Jacko 啊、Nice 同我 Harry 啦，咁樣就都會好緊張每一步，即係首歌出，因為其實講真。即大家都冇諗過，即你做完首歌出嚟咧，你求其係唔得嘅， 係 因為你之後如果唔小心會 hit 咗，你係要捱嘅，即好耐時間嘅。即你永遠要成日聽住咁話，點解我嗰陣時冇嘥多即五分鐘去諗咧？所以就因為呢樣嘢個恐懼，令到我哋大家係會好努力咯，同埋真係中意音樂咯嚇。 有冇一啲作品啊？譬如攞翻上一隻碟為例啦，即嗰陣時嘅時候嗰個狀態聽到而家再聽翻，其實都仲有一啲嘢可以再加落去啊，或者點樣樣有冇出現呢個狀況 ？Limerence 嘅。时候嗰啲， 即系或者定系会唔会系其实我哋所有出嘅歌咧，大家最遗憾有冇一样嘢啊？即系觉得听哇唔得啊！ 我已经有新 idea， 其实可以点样玩啊？你哋有出 咩项目咧？我唔应该咁样打鼓。 我有 有， 系咪啊？讲 系啊 ，nice 先啦 ，nice 讲。 其实首首都系噶， 系 因为咧永远录音 最精益求精， 因为永远打鼓系第一个乐器入去录先嘅，即 系 你冇好一个好大嘅 picture 去谂到啊，原来你咁样弹嘢噶。或者係原來最後嗰個弦又係咁樣編嘅，或者原來大家嗰個氣氛係咁樣樣嘅最後，咁就變咗有好多嘢live 嗰陣時做翻咯。 即係啊，哇！原來咁樣樣嘅 live 嗰陣時再度啲其他嘢。 如果去我哋睇你嘅演唱會，我睇到你嘅鼓就係代表嘅你原裝想打嗰啲， 再穿下再變。系啊，再改一下， 辛苦曬你， 都幾得意嘅咁樣。 咁呢個係鼓方面啦，咁跟住譬如 Jaco 啊咁樣，你自己覺得 啊，我近年都係守好尾門嘅嘢，因為好多時會唱咗出嚟有唔同嘅編曲啦，譬如好似《聖馬力諾之心》為例啦，我哋做咗幾多個版本啊？有做咗， 我唔知你呢個真係做得最多，同埋 check 都係最多， 係啊， 好辛苦，混音都係最多啊，係啊，我諗我估即係你講緊編版本有大版本有三個，有個搖滾版，有個弦樂版，同埋有個電音版，咁三個就 sell 埋佢一齊咁咯。 係啦，咁跟住就所以到個 basic 已經係出邊一個版本咧，咁都幾大嘅唔同噶嘛，咁所以。定咗啦，真係出邊一個版本啦，先最差唔多最尾先至錄個 bass 咯。 最遺憾咧，我突然間諗起我哋以前有隻歌叫做Let's Just Do It，哇！而家真係聽唔翻，真係我點解要嗰陣時候？即嗱，唔係Jaco 嘅錯啊，係我嗰陣時候要求，哇 ！Jaco， 你呢度咧個開頭首歌。你彈個 bass， 然後 do it do it 咁樣，即係彈個 do it do it， 我嗰時覺得好勁啊！ 好勁，係啊，我仲記得你嗰個好勁啊！你不如彈呢個啦， 唔 係 調翻轉 do it do it， 係 do it do it 咁樣。 哎呀， 我 記得 一錄完嗰下有咗五分鐘，覺得 OK 之後就後悔啦。但係嗰陣時冇嗰刻冇盡顯嗰個精益求精嗰個理念，係就係咁樣，以後聽唔聽得嘅， 唔聽得，硬係有個遺憾喺度。 點解要開到 do？咁樣 係啦，你話好型㗎，我聽到好型喎，跟住做啦咁嘅樣， 係覺得好正嘅，因為 當下喺度錄嘅時候好正嘅。 其實我都後悔咗十年啦，可唔可以放過我？即係最終你俾我解脱我，話俾我聽冇事嘅，OK 嘅。 唔係，所以好少玩呢首歌嘅 live 咯。 我哋呢 part 即刻播翻呢只入邊。 仲有個開頭都屌， 俾我試翻呢個 intro 出嚟。 外國， 但點樣之後再聽翻，你反而會覺得嗰個落差會咁大。 唔係好快聽翻。 已經覺得落差啦，但係佢走咗，所以即係嗰刻就諗住，其實有陣時候 taste 啲嘢冇，即係冇話即係眼即係真 同錯噶嘛， 即係口味啲嘢，但原來口味啲嘢真係有， 係啊， 即係可以係真係核突嘅，係，但係嗰陣時候真係。真係 感覺嗰下， 感覺嗰下咯，係太過信自己啊， 鬆懈咗， 鬆懈咗。 所以其實真係，首先其實做人最緊要信自己啦，但係真係信唔過，真係信唔過。就我就想講咁多嘢。 會唔會往後即係喺再錄音嘅時候，錄完一首歌？唔好走住，大家留多半粒鐘先，冷靜下，孤單下先走，好冇？ 但你嗰晚一定覺得好型㗎，係 啊， 你真係㗎。同埋我哋有陣時候中意，即係我哋嗱講咗，即係我哋樂隊 DJ 咧，我哋喺中意喺一個好寬裕嘅環境之下錄音。我其實我哋好唔想俾大家感覺開工， 係啊， 因為絕對唔可以係。所以我哋陪會玩啊，會打遊戲機啊，會飲下嘢啊咁樣。所以其實嗰晚其實已經一半去咗啦。第二朝醒翻聽翻先知真係咩事咯， 係我都記得嗰時聖誕上嚟 band 房一入到去就哇好繽紛啊，地下好多樽啊， 好開心㗎， 開心㗎， 亦都唔係即係醉酒鬼，但係即係中意有嗰個開心嗰個 party， 即係大家玩音樂係玩先㗎嘛， 係啊係。咁啱啱又講到即係喺一個歌嘅製作嘅過程，可能譬如由鼓啊 nice 開始啊，跟住阿 Jaco 就好多時候守尾門，會唔會有陣時喺嗰、那個即係歌嘅製作過程會嘗試有啲嘢轉一轉，或者咁樣去睇下有冇可能有啲新嘅可能性？其實呢啲係會唔會有機會出現㗎？定係其實都 真係都有。近排我哋聖馬力諾之心就係咁樣樣咯，其實。即係本身諗住，其實都準備出街嘅啦。 嗯， 佢諗啊，唔好啦，試下再加埋啲電音落去，又會睇下點樣樣咧。我哋都掙扎咗，究竟加唔加好嗰陣時，我哋係咯，即係有幾個版本出嚟，究竟加呢個同埋點樣溝嗰個百分比嘅，係點樣樣先覺得大家覺得有啲新嘢，又有我哋自己嘅味道咯。即係呢個都係近排呢個其中一個例子係咁樣。 係咁啊，啱啱因為你都有講到呢首《聖物力諾之心》啦，有即係唔同嘅版本啦。咁我哋都。即刻就講下呢一首歌，我哋一開始睇你就再繼續講之前咧，我同阿斌咧就會先估下我哋聽完呢一首歌啊，睇完 MV 啊各樣嘢，我哋估下會唔會有啲嘢可能發生過或者存在，然後你哋揭曉啱定唔啱？ 好啊， 好啊， 好啊， 你估先，我估先， 你先、啊。 好啊，嗱，咁咧，因为今次咧《圣马力诺之心》咧，即系大家再去睇翻份词，就会知道哦，原来系讲紧一队足球队，但系佢系一队鱼腩足球队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喺呢首歌推出街之前，其实你哋都冇谂过话嗰个内容系会同足球有关，因为啱啱最近又踢紧呢个欧国杯，又食到个时间好型啦。但系我谂你本身都冇预算到嗰个题材系可以食得咁正嘅，推出嘅时间嘅时候。 咁我估嘅系楞到去你哋嚟紧嘅新专辑嘅《Insanity Loop》，因为咧我一睇嗰个 MV 嘅时候，你哋嘅嗰个服装嘅造型啦，已经全白啦，咁然后再加埋一啲场景，又有病床啊等等，我就觉得我会谂起系一个好似病房嘅状态，系啦，即系你哋就好似饰演紧一种病人啦、啊，咁如果扣翻呢一首歌初头就系觉得，哦，就系嗰啲坚持嘅人系好似一啲黐线嘅人，因为佢哋自己先知道自己点解要咁样做。咁但后屘就再知道呢张专辑咧，咦，又系讲紧类近嘅话题。咁所以我想估就系、是、会唔会其实呢一个嘅碟嘅 concept 系最早出现，跟住之后就再有而家第一首歌同埋后面嘅，即系个 concept 一早已经存在，所以可能 MV 啊各样嘢已经可以呼应到啦。咁样 嗱，首先解答咗第一个问题啦，咁就系呢个圣马力诺之心嗰份歌词。词咧，咁我哋就系、是、黄伟文 Wyman 帮我哋写噶啦，咁就 系 佢见到圣马力诺呢队球队嘅呢一个故事，就系呢队鱼腩球队一路都输噶，但系都仲依然系坚持，直至到有一日和咗波嘅时候咧，就全国欢呼去庆祝，咁咧就 系、 是、有咗个故仔先，有咗呢份词，咁你话系咪食翻个欧国杯嗰样嘢咧，系冇谂过嘅， 系、啊，因为我记得应该佢哋同我哋公司负责音乐部 A&R 嘅同事Robin 啦，其实佢哋都好喜欢倾下呢倾下嗰样咁样，咁佢有一次好似大家都系倾起啱啱嗰一排弹出嚟嗰、那个，因为我话俾我听啊， 最到嗰个 新闻啊， 系 可能系因为系其实大家用个 social media 系嗰一排突然间嗰个新闻弹翻出嚟、 嗯， 因为唔系即时发生嘅，好似系。系弹翻出嚟，所以佢哋先有呢个概念咯。我所知系咁样。 系咁，所以就系、是、但个曲就本身又喺度，咁然后就俾佢去将呢个 topic 就填落去。 冇错。 OK， 咁但系其实呢个曲嗰阵时去创作嘅时候，有冇话嗰个嘅画面或者 feel 嘅嗰个 谂紧啲咩 有冇噶？嗰阵时 有，我觉得我哋个感觉上都系想讲呢啲类型嘅 topic，、但系只不过唔系谂住攞一个球队去屡败屡。是嘗試去成功嘅例子嚟到講呢樣嘢咯，咁但係一路都因為即係亦都講起，譬如你話我哋今年想即係今次我哋想出嘅嗰只大碟叫做 或者碟啦，叫 Insanity Loop 咧。 首先講一講 Insanity 咧，我有一次睇到咧話，原來愛因斯坦話 Insanity 呢樣嘢即係瘋狂呢樣嘢咧，係對佢嚟講個意思係話，當你做同一樣嘢，但係就 expect 唔同嘅後果，係咁你就係黐線啦。即係我譬如我不停做同一樣嘢，我不停失敗，不停失敗，我都繼續做，因為我覺得可能我下一次做會成功嘅話，咁呢個就係愛因斯坦所謂 insanity。咁我覺得好得意呢個概念。諗呢個名覺得得意嗰陣時候係諗緊即係對樂隊嘅。其實好多時候努力不停喺做，可能某啲題材咧。我哋係永遠都冇乜回響嘅，即係好似我哋講嗰啲愛情咧，就好多回響。當然我哋都好開心啦，但係其實有陣時候想講其他嘢，好似真係咁多年都好似中唔到一首響人哋個。人哋個心裏面，咁我上年做咗一隻 Limerence 嘅大碟，全部講愛情啦。咁我諗住今年可能會即係 extend 出去講愛情，都可能會講，但係其他嘢可唔可以講下咧？咁好多身邊嘅人，可能朋友，可能中意聽我哋歌嘅人就話算啦，即係你唔好再試講嗰啲啦，你 唔好再拗氣啦， 唔好再拗氣，你唔好再扮你係覺得你係嗰隊樂隊啦，你咪唱翻你中意，你哋大家中意聽嗰啲嘢。但係我覺得我哋有少少想即係再次嘗試做下啲唔同嘅少少唔同嘅曲風啊，少少唔同嘅題材啊，睇下會唔會多啲回響。 都係一個 loop 嚟嘅，對於我哋嚟講都係 insanity loop 嚟嘅。 都會啊，隔幾年就會想做一樣嘢一次。 係啦，係 啦。OK， 咁但係其實最初即係點解會睇得到即係呢？即係 search 開啲乜嘢會無端端見到 insanity loop 嘅呢一個字？ 我 search 緊嗰啲精神病嗰啲嘢啊。 係。 咁 insanity 即係好似 insane 咁樣，即係都係嗰啲字眼嘛。因為我有一個怪病咧，後來精神科醫生先話我係即係黐線嘅，原來係咩就係咩咧？我係如果夜晚黑瞓覺，即係太陽光未出嚟，我就會好容易覺得會睇到有嘢喐。 嗱，咁我由细到大都有嘅，咁我唔觉得系一件事嚟嘅，咁我但系导致到我咧就成身都会成日有伤痕咯。所以你大家都睇过，有阵时候出嚟话，哎呀唔得，我原来我去咗医院啦，点解咧？ 系 因为夜晚瞓翻觉，哎呀睇到个屋顶啊有条蛇咧响个灯盖嗰度捐出嚟，即系个顶个灯盖捐落嚟。但原來係當然係冇蛇噶啦，咁但係我就因為咁多年，我除咗我咁多年我就學曉咗一樣嘢，就係唔好驚，即係你預期你要好驚佢嘅話，就不如唔好理佢撥開個被，然後即係一拳就打落去佢嗰度啦。有陣時係個人企喺個角落嘅喎，幾恐怖㗎，即係有陣時佢嚇點解有個著紅色衫嘅人企喺個間房嘅角嗰度嘅咧？有陣時有個點解個窗出面會企咗有個人嘅？點解個電視機個邊會喐嘅咧？好多呢啲咁樣嘅嘢，所以我成房都嚇爛曬嘅。咁我由細就覺得冇乜事。咁啊，後來有一次就公司個經理啊，總經理啊 ，Carmen 啊，佢話：咦，不如你睇睇好。咁我睇個先，佢先發覺原來我係醫生話我係即係黐線嘅。咁但係佢話你好叻仔，你自己解決到。因為通常嗰啲即係你係驚到已經可能唔得噶啦嘛，但我用自己的方法，即係我要戰勝佢，我要打佢咁樣。但好多時候就因為打唔到，因為打空氣啫嘛，冇蛇啊嘛，咁我所以就飛落地下，就一腳踩爆咗啲腳趾啦。腳趾爆啊，手骨爆啊，手踭爆啊，咁樣。都慘，即係要正視呢、這個叫做 schizophrenia 啦，嗰個叫做係有少少初期嘅，咁都係啊，我覺得好笑嘅，只不過但係即係聽落就恐怖。 冇試過錯手夾 band 夜晚嘅時候打咗落隔離阿 Nice 嗰度咁樣係嘛？即係就唔會。 好彩大家有少少距離，但係即係譬如話係我以前都有同譬如話有女朋友同居嘅時期啦。咁係會容易嚼咗佢塊面嘅，一下砰咁樣，真係好慘嘅，其實係啦。 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天天发奋，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有着。 听下呢首 DJ 嘅《圣马力诺之心》，今晚翻嚟会有佢哋继续同我哋介绍多啲关于呢首歌嘅。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从柬埔寨抵港。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早前确诊的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显示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并且同四宗来自俄罗斯的输入个案基因组有关，包括机组人员。怀疑患者从当地抵港的货机工作期间被感染。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悼念七一刺伤警员案疑犯的议案，其后撤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议案令人发指，感到非常愤怒。他又说，对于评议会的行为，为这间大学感到有些羞愧，即使已經致歉和撤回議案，但他覺得校方應該繼續採取行動。如果警務處覺得有跟進空間，他亦都同意由執法機關跟進。首宗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續審，辯方下午傳召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出庭作供。李立峰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并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思，而是争取自由和公义，让香港人团结。另一名辩方专家证人、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咏仪作供的时候，被法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被法官彭宝琴问及光时口号创作者梁天琦将光复译作英文时带有解放的意思，关注他是否想表达解放香港，李咏仪说难以作答，因为梁天琦只是用中文演说，亦都只是用中文叫口号，他亦都没有研究光复的翻译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啦，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咧，提一提大家喺油麻地西贡街。近住志和街，因为冧棚架啦，嗰段系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咧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

點解咁夾？我哋就諗住其實有個 EP 就係講呢個 incentive loop， 咁咁啱聖馬利諾之心嗰、那個歌詞就係寫緊呢樣嘢。你話係咪因為咁樣樣而讀咧？就可能你啱咗一半咧，我覺得係啊，就係啱啱好大家哇神奇地夾咗一樣咁嘅事出嚟咁。 係啊。咁而啱啱亦都有講到呢一首《聖馬力諾之心》，其實當初有幾個版本啊，即係有有個弦樂版啊、 電音版啊， 係啦。其實嗰陣時係即係呢三個版本出現，係咪都係可能創作嘅階段、就是？就係哦，究竟呢一個曲或者呢個主題，我可以揀啲咩？所以就都會諗咗呢三個方向先，係咪？同埋三個版本係咪都有即係整咗一個少少可能 draft 出嚟？ 我得係啊，有噶，有噶，有噶，因為最早期係只係好奇怪嘅一個好簡陋嘅 band sound 版嘅，咁但係即係真真正正以為係可以 band sound 到嘅，咁然後就感覺係咪因為我其實我都唔記得咗 ，Jack 係咪我哋感覺上好似想靚啲， 跟住就有個弦樂 啊，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淨係聽個弦樂去聽呢首歌咧，都好好聽嘅。 即係你瞄曬成隊 band 又播個弦樂，係好似唔知點解又得嘅， 係齋電音又 OK 嘅。然後啦，然後就之後咧，發覺好似喂點咩又係嗰啲，咪又係 band 三加少弦樂，好似好悶啊。咁我哋自己初時編曲都已經有整少少啲電子嗰啲聲，又好似記得即係。咁或者我覺得得意啲啊嘛，咁不如就直情揾我哋合作開嘅The Lost Boys 係，咁就呢一個做一個，我叫佢加啲嘢上去啫，但係佢哋又做到好似。 好 迷，我send 啲嘢過去咧，佢永遠係走瞄咗我哋音樂之道，即係因為翻到嚟係呼到咧，係即係我話俾你聽，我話我日我哋係樂隊，係有人打鼓嘅，咁你唔使整十幾條鼓 track 嘅，我係咪都要瞄？即係我係咪都要瞄嘅？即係講真，我要你即係畫爐點下精啫，係咪先？即 係用曬嘅啦，啲嘢都 識聽廣東話啫，係咪？我梗係笑佢啦。其實係咯，咁佢就會整曬成。成个佢唔理啦，佢已经，因为佢可能佢觉得佢咁样佢先幻想到， 系 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收翻嚟嘅，其实就真真正正有一个全呼嘅电子版，有一个弦乐播又好好听，有一个就咁自己 band sound 嘅原意嘅版本咯。 系， 咁但系到最后点样去拣一个而家我哋听到嘅 version 出街，而摒弃咗其他， 或者平衡到三样嘢， 或者 balance 翻嗰几个 version 咧？ 呢个都烦啊！呢个系我哋系咁同啊，今次嘅混音嘅系我哋平时同佢一齐合作嘅监制啦，佢帮 关丽森 哥系帮我哋手监制呢个 vocal 嘅，咁咧近年佢开始帮我哋呢一个混埋音添。咁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正正係喺混音嗰度解決咯，即係百幾條 track 抌俾佢，然後話用口講，不如咁樣，咁佢又試俾我哋聽，咁喎唔夠喎，呢個太 band 聲喎，咁又翻嚟再 mix， 其實都係好繁複嘅一樣嘢。咁但係我覺得最後個出嚟個效果係我覺得係有啲弦樂，如果有嗰種好華麗嗰種少少 feel 啦，咁有少少 band sound 係 represent 到啦，咁同埋係有嗰種我覺得幾 trendy 幾得意嘅電子聲，即係各樣嘢都 mix 咗翻嚟咯。咁其實如果你容許我講多一兩 句，可以啊， 咁就其實我覺得由而家開始做歌，如果唔係某啲必要，我哋一定要做一個好傳統式嘅歌曲，譬如好似話我哋幾個月前做，我哋 cover 咗呢個《愛的呼喚》，咁可能嗰啲咁樣嘅時間，我哋就係做翻我哋以前做開嘅嘢，但係我哋其實自己幾個就講咗，希望可以以後做嘅歌係。如果你话为特别而特别咧，其实你只系做啲冇人听过嘅嘢就得噶啦。你总之，但系我哋想做到一种系，即系嘥可唔可以多好多时间落去听到啲系唔系一听就好认得啊？你 exactly 就系听完呢一首歌嘅 reference 而去做翻。即系我觉得，只系抄得到一个 一个编曲。做翻嗰個 feel， 我覺得已經係其實唔應該啦，同埋唔足夠。咁唔係話我哋次次都會成功，但係而家我哋盡量想做嘅就係想做到自己嘅聲音，即係好似譬如我由今隻碟開始就會彈啲我由 DJ 開始到而家都唔敢彈嘅某啲聲嘅吉他，但係就逼自己咯。 咁咪同 Jacko 講一定要用呢啲 effect 個 base 一定，因為今次聖馬利諾之心其實有四條 base track，三條係假嘅， 係 嚇有一條係我撳嗰啲 keyboard 撳出嚟嘅，有兩個係嗰啲嗰個The Lost Boys 做。咁 Jacko 個工作就係要我點樣揀一個聲同埋彈嗰啲 base 咧，係可以避過其他嘅 base line， 而但係又要做到 base， 即係又要人覺得好聽，又要少少唔同。我覺得喺音樂已經發展咗咁多咁多年，咁多咁多十年嚟講，其實係好難做一樣大家未聽過，講真冇嘅。但係即係你都要盡力咯，我覺得。 咁我想問喺 Nice 同埋 Jacko 身上面呢一首歌，喺因為頭先阿 Harry 都有講，即係會有唔同嘅 layer 咁樣去做。咁你哋去真係彈呢一首歌嘅時候，嗰、那個體驗上面會唔會真係同以往整歌啊都有啲唔同？就係、是、可能我考量嘅位啊，可能要避一啲嘅 baseline 啊嗰啲咁呢啲嘢。 彈嘅時候就唔會去避嘅，就點都係你諗到乜嘢就彈曬落 去， 反而調翻轉嚟抽走啲乜嘢嘢咯。 哦， 係啊，有啲咩唔要嘅就之後先至抽走佢咯。咁聽埋佢另外嗰三首。個 base 篤出嚟嘅嗰啲效果，睇下點樣融，即係四合一變咗四樣嘅 track 變咗做一條咯。 係 係啊，反而係抽走，唔係加多咯。 即係係啦，即係你彈到就敷彈曬先嘅，然後就再擺位啦咁樣。 係啦，冇錯。 咁係 nice， 因為特別而家可能嘅一啲歌曲上面一啲嘅叫 kick drum 嗰啲嘢都可以電子化又多啲啊嗰啲咁樣。 其實都有啲掙扎嘅，即係而家都可以好即係打套鼓，可能已經係變咗可能打塊電板咁樣做啲電子聲。咁我又想 keep 翻真係一套鼓嘅聲音，唔好搣甩咗全部電子喎。 係。 咁但係我呢首歌《聖馬利諾之心》就頭一半都盡量用真鼓去。模仿翻啲比較電子嗰啲 beat 嘅，咁其實你聽，如果你再聽下後面咧，就比較 band 聲啲，其實 last chorus 先比較嘈翻少少，其實都有少少咁樣嘅設計喺入邊咯。 咁即係攞翻個 balance， 即係用呢啲方法咁樣。 係啦，係 啦。喺今次呢隻歌度加咗好多條百幾條 track 喺入邊啦，咁啊亦都知道幾位咧，好快有機會同啲同學仔嘅面前去做一個 live 嘅 performance。到時如果做 live 呢首歌去做 live 百幾條 track， 會唔會嘗試即係話可能諗過特登去諗過玩 live， 會唔會掹走？其他嘅一啲聲音可能淨係用翻你哋自己本身彈嘅嘢去做，定係點樣去處理呢？ 其實玩 live 最緊要就係大合唱。你所講嗰百幾條 track， 我諗佔咗九十條 track 係啲同學仔一齊合唱呢首歌咧，係我哋最想做嘅效果嚟嘅呢個，係啦， 係。 咁所以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哋就。可能比較 band 生少少咯， 係啊係啊， 係啊， 咁樣。我哋啲 live 都係咁樣樣嘅，即係可能你聽慣咗 CD 版，你聽翻我哋live 演出咧，嗰個感覺好似再有 power 啲，因為始終我哋 program 可能到時會係細聲啲，啲樂器會再大聲翻少少，咁啊件事又會有 live 啲咯，力量少少嘅都會係。 講緊呢一個即係學界嘅呢個 campaign 啊，因為我哋都覺得誇張，即係冇一間漏嘅，全香港嘅學校都擺曬落去。 我嘅 social media 嗰幾日咧，一打開所有 story 都係乜乜乜之心，乜乜之心。 仲知道啲女仔以前讀邊間學校添？呢個係最緊要 嘅。仲要真係有人 WhatsApp 突然 WhatsApp 話：，你以前都係嗰間學校㗎，咁樣幾開心㗎都。 係咯，突然間個 connection 有人 係啊， 都有都係咁。我都喺翻自己個學校嗰度。啲 post 下边同啲师弟师妹喺度倾偈啊，跟问翻佢哋有冇夹 band 啊，之后咁样样都系咯，好得意啊呢个关系，我觉得 系。咁啊呢个即系 campaign 嘅时候系即系点都 系你哋嘅 idea 嚟嘅， 即系啲红公司再倾嘅。 呢个 idea 系华纳唱片佢哋 creative team 去谂出嚟嘅，因为点解咧？佢同我哋讲就系话都。其實而家嘅同學仔都好慘啊！喺呢一兩年嘅疫情，準備咗考試，突然之間又可能係postpone咗，或者係一啲學界嘅比賽，即係真係運動 冇曬， 係啊！大家去操到一身即係哇，好 fit 嘅時候，就係、是、又取消咗個比賽，咁大家都好失望，咁所以就希望即係透過呢一個 campaign 可以。去為佢哋打打氣咯，即係可唔可以去佢哋學校去唱歌俾佢哋聽咧，同佢哋開心一下咧，咁樣樣。其實就係個原意就係咁樣咯。 咁你哋自己咧，即係你哋以前自己讀書嘅時候，都有冇呢啲即係學界嘅回憶？即係哪怕唔一定係足球啦咁樣。 我有啊，我嗰陣時打呢個籃球， 係 真係即係嗰班好兄弟啊，即係見佢哋仲多過見屋企人咁樣，即係嘥好多時間去練去贏一個比賽，再去升 grade 咁樣，即係諗翻都有血有汗㗎，其實 係啊，嗰時有冇啲咩代表作嘅一啲賽事啊咁樣跟住打到？ 我喺高主教讀書嘅，咁就嗰陣時我哋係 Division Three 嘅，即係有分唔同嘅區嘅，都唔算係最 top 嘅嗰個 Division 嘅。咁我哋都叫做有幸打到入去決賽嘅時候，都已經好開心噶啦。其實係，但係就因為咁樣樣，我係讀書唔係好叻嘅，我嘥咗好多時間去打籃球， 因為練波係忙噶嘛，基本上一放學就練咁樣樣噶嘛。 係啊，咁跟住後屘再夾埋 band 嘅時候，就更加不如畢咗業就算啦，跟住就選擇去咗讀設計咁，跟住就再繼續夾 band， 就直至到而家啦。 咁當時打學界嘅你係咪都係一個怕輸嘅人呢？好似歌詞咁講， 好似頭先我咁講啦，我哋係呢個即係第三區域啊，即係唔係最勁嗰啲咧。咁 即係分高低啊，就分唔同嘅。 佢 division one to three 嘅就係、 是。 你之前嗰年打得好唔好、 哦， 就直接影響做 咩嘅？ 係啊，所以係呢個好似傳統一路滴落去嘅。咁唔係最矚目嗰啲嘅賽事啦。咁但係都好想贏咯，因為你贏咗嘅時候，你爭取到下一年嘅同學仔可以升高啲嘅 division 啊嘛。咁所以呢個係喺嗰間學校，大家有嗰個責任去打好隊波咯。係、 哦、 啊，呢、這個唔係你淨係你自己個人嘅榮耀，係你學 校啊嘛， 係咁多年嘅榮耀咯。 係、啊，同埋、啊、如果你即係差啲嘅話，可能又會影響到下一屆啲師弟噶嘛。 係啊， 即 係 你會可能會幫間學校輸咗個 division 嘅， 你輸咗嗰粒波，即係可能最尾決勝嗰一局你唔入嘅話，你個名你嗰件事咧就會喺。嗰間學校流芳百世，你入唔到球， 即係香港都好興呢樣嘢嘅，呢、這個即係嗰個中學嘅運動係好，好似記一世咁樣。 中學係好似熱烈過喺大學，因為大學就已經多好多其他活動噶啦，已經係。 係啊， 但係中學係好激烈嘅，尤其是籃球賽添。 哦， 係啊，咁咯。 咁跟住 Harry 咧。Harry， 你係 我細個校隊踢波踢到我彈吉他就放棄咗啦。係，我又即係同埋我係我嗰陣外國嘅，咁我寄宿就打佢哋多倫多啦個城市，咁係佢係有分咧。即係我嗰陣時讀嗰啲寄宿校就係嗰啲叫 private school 啦，咁個 private school 有個 private school league 嘅喎。咁又唔同，但唔知點解唔同出面嗰啲public school 嗰啲，即係好似多倫多又唔知七間定唔知幾多間，淨係嗰七間打嘅 就自己打啦。 佢哋又唔會出去出面嗰啲普通嗰啲學校打嘅，咁、所以即係冇玩。但係就即係因為我十四五歲已經長到好似而家咁肥大， 咁你好屈機嘅喎呢個 係咯，所以人哋話 唔係 咯，邊個嚟 嘅？ 所以人哋話 幾安嚟嘅其實 係啊，即係直情係，但係其他係鬼仔喎，只係可以大我幾年嗰啲先至。蝦到我咯，所以好彩冇俾鬼仔蝦，但係就反而就踢波好多時候就先生又奸啦，咁咪見你中國人擁你去死啦，梗係 唔需要呢啲， 係啊冇錯啦，咁又話不如你慣低佢啦，你譬如成日都嗌我出去要唔知 mark 住人撞慣低人咁樣，咁我後來玩得耐就好似冇乜興趣咯，咁又玩音樂就中意咗，就唔再踢波咁樣。 嗰時你打咩位嘅 係？我後衞啊。 哦，咁啊可以攞正牌撞人啦！ 啊、 你快出去食兩張牌先， 奸咯、啊！ 有兩個 quota 啊嘛，你可以 用盡佢，唔好嘥咁啊！ 就係咁，冇乜。 咁啊 ，nice 我自己都差唔多同 Harry， 我都係開始就即係要逼我哋揀呢個運動我哋參加啊嘛。咁我最後揀咗羽毛球，咁啊係啊，跟住只要打咗一半，跟住老師問我：，你不如繼續練，跟住一齊校隊出去比賽啦！呢一刻咧就遇上音樂啦。 系， 跟住同你一樣就轉咗去夾 band 打鼓啦，就冇啦。但系都有樣嘢開心嘅，因為以前我中學嗰度咧係永遠都係推嗰啲管弦樂啊、弦樂嗰啲咧，嗰啲先係資優生咁樣樣。咁夾 band 嗰陣時仲係比較曳啊咁樣樣。咁嗰陣時個 concept 係咁啊嘛。但係都幾開心嘅，因為我哋搞喺學校搞一隊 band 咧，跟住之後就因為咁樣樣介紹我哋去邊度俾表演啊咁樣樣。咁啱啱係啲 message 都返嚟話 keep 住，因為開咗夾 band 好喎、咁樣、 哦、 為校都算係真有啲光啊咁樣，之後後期都有 keep 住有人再接住夾 band 咁開咗條，大家都可以夾 band 啦咁樣。 咁我哋代表學校係出去可能係做一啲即係小型嘅 concert 啦，定係淨有比賽㗎嗰啲？ 都有參加過比賽啊，或者有啲係算係一個 training， 即係 training 咁樣咯。嗰陣去一個機構幾好玩嘅玩咗兩個月，即係教你點樣去作歌啊，跟住最後一齊去表演啊，都係。 學校嗌我哋推薦先去參加到。 哦， 所以都係睇到而家都好有回憶咯呢啲。 所以嗰時話你同阿金 係係係 咩十年後跟住嗌咗句紅館見啊！ 我記得嗰個教就係同佢哋夾入嗰陣時 嗰隊 band 咯，就係嗰隊 band 咯。 哦， 就中學嗰陣時咯，就係。 系啊，佢呢個就係可以影響到啲師弟，即係頭先 Jacko 講嘅，影響到啲師弟之後可以玩 band 呢一樣嘢。咁所以呢一首《食物力之心》有呢個 campaign 之後，大家就睇到啦。咁亦都頭先都預告咗嚟緊今年嘅嗰一張碟啦。咁都有輕輕講到就係會試好多之前可能唔敢試嘅東西啦。會唔會有一啲都已經即係已經準備咗啲係可以俾大家知道，例如可能曲風上會出現啲乜嘢啊，或者點樣樣咧？ 口講又唔係話太 interesting 嘅，但係即係譬如話試啲少少 R&B 啦，你唔會諗。一隊即係即係講真，邊會有一隊樂隊會玩即係少少 R&B， 所以調會調少少，係調少少落去。咁但係然後有啲少少真係好 hip hop 嘅嘢啦，加啲落去。 好多音樂風格我哋都未掂過，其實都仲有好多嘗試。 其實我哋呢幾年係好努力去嘗試，但係可能通常擺咗落去嗰啲咁樣嘅風格，譬如話嘗試啲風格嘅歌。點講？即係我頭先所講，我覺得其實唔係只係你揾到個風格你未試過，原來你抄佢就即係其實係唔應該。所以我覺得，但係無論香港就要 keep 住你三個月就出一隻歌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所謂叫 grind， 即好似抌嚿牛肉落去搞嘢，即係要不停好似有啲嘢用嘢搞出嚟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好令到嗰個腦係好難所以所有嘢就要做得快啲咯。但係即係我哋都會盡量堅持係即係有啲唔同嘅曲風，而唔同嘅意思唔係就咁聽完撳完YouTube 睇到有個好好聽，我哋就不如就抄嗰個啦。真係唔想，但係試可唔可以 incorporate 少少嗰啲真係學咗嗰個 genre， 以後攞佢少少精髓，可唔可以撈落我哋度，同埋撈完之後我哋首歌。出嚟個感覺係唔係即時可以覺得係哇？你就係原來咩 star 咩 star， 儘量可以做啲特別少少。我覺得其實所有做音樂嘅都其實係應該呢樣嘢係最好咯。 因為我好記得上一張碟訪問嘅時候，唔記得講邊一隻歌話曾經一個 dubstep 版嘅，我記得你好似講過。 我哋有個 live 係咪啊？ 我好記得有講過 Mirror 首歌㗎。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Ignited，Ignited，sorry， 係啊。咁我哋覺得唔知啊，嗰刻編完之後，我諗住，不如整啲 program 啦。我覺得哇，自從呢個2013年都未有人聽 Yellow Fever 之後 ，Yellow Fever 係啦，全世界都冇人聽過 Step 啦，已經 係啊， 所以完全閂咗門咁樣。咁我覺得不如抽翻佢出嚟。咁我嘥咗都好幾日學咗啲dubstep 嘅最簡單嘅嘢啦。咁就嘗試撈落去，因為其實我覺得 dubstep 以電子音樂嚟講係最近。重型搖滾嘅一種，只不過我覺得好似幾個玩開 band 嘅人，你俾咗幾個 keyboard 佢都玩同一樣嘢咁樣，咁我覺得幾得意，咁都試過做咁樣嚇。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究竟之後嘅呢一張專輯會有啲咩嘅出現啦。今日再次多謝 DJ 精神同我哋介紹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求精 ，yeah， 多謝求精啊。 Yellow Viva， you got me。挤不识生理反应 ，Wow， Yellow Viva 黄热症，蔓延热情效应，为何要冷静？感冒要演亦验到，手感却有点。有腳便撐到，激色卻更好擁抱。太合真，這壓勢壓熱感，這黎真天生多生產，透熱得快讚，你透熱針有預感，原來在追平實保守輕了那集雲。再美白也好，不补会更加襟劳。太合身，这压势压热感，运你心多么的挑衅，烫热得热炸，你烫热。 what you got me？ 哇哦，挤不熄生理反应。哇哦 ，yellow fever 疑心低，未曾话蓝绿眼。 听翻呢一首啊，2012年时候 DJ 嘅作品，嗰个名字叫 Yellow Fever。听到佢哋唔同音乐上嘅，亦都大家可以期待佢哋新专辑啦。听日五点再见，拜拜。